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白长明这个名字在系统之内是非常出名的。新建第一次在杨顺国那里听到，就知道巫师国的案子底下太深，这次由处长说出来，只是让这股预感更强烈了一些。其实空穴是不来风的，事出肯定有因。新建和傅志听到白长明涉及其中，并不觉得奇怪，这个人是在前年做上监察局长的，在这之前一直是在法院，听到他的名字多数是跟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案子有所牵连，甚至是关于他的检举信。民众举报也不是没有，但往往都不了了之，归根结底还是身份太敏感，不太好碰。那天新界和傅志从看守所出来，晚上给前任打了一通电话，把对方直接叫到了新建家。本来说是出去谈，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凑巧又赶上傅志胃疼。前任敲门的时候，新界还在生气。 早跟你说吃东西不能看心情，你到底有没有定点吃饭？ 傅志那边没什么力气跟他较真，只能随便的摆摆手。 行了，你都说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累不累？我说吃了就是吃了。 吃了还能犯胃病？ 胃病这东西哪还有规律的，时不时的就来这么一下，没事。 傅志说完强撑着精神笑了一下，下一秒又疼得脸色惨白。虽然不太想承认，但是胃疼这玩意儿确实挺要命。新建看他疼成这样，也实在骂不下去了，只能有点心疼的把热水递过去为他喝了两口，然后把冬天暖手的那种热水袋放了一个在他肚子上 捂着。 靠，不是吧，这东西蠢死了。 傅志拿着这东西哭笑不得， 怎么感觉像孕妇坐月子？ 蠢死总比疼死强，抱着。 新建立场毫不动摇的看着他，心不甘情不愿的把暖水袋塞在衣服下面，然后前阵按的门铃就响了。他三步一回头的嘱咐着去开门。前阵觉得眼前的门一开，看到的就是新建的后脑勺对着他。他愣了一下， 怎么了？ 啊？ 新建后知后觉的回头看他，然后笑了一下。 啊，没事，傅志有些不舒服，我让他老实点。 他这话说得太自然了，无论是沙发上的傅志还是门外的钱真都有点尴尬。司徒和曹峰、李磊他们是知道两个人关系的，庄一伟和钱真却没有真正的从他们这里得到过确认。猜测肯定是有，但是毕竟这都属于私事，没事也不会去打听。钱真以前只是感觉，现在看着两个人如此亲密的关系，想也想透了。他有点无措地笑了下，然后挠挠头走到边上的沙发坐下，看着傅志。 你怎么样？ 后者刚想坐起来，又被新建给按了回去，无奈只能翻个白眼，然后笑笑。 我没事。 这胃病也算是职业病吧，十个同事得有八个是有这个毛病的，久而久之谁也不会往心里去了。只不过他的情况比较严重，再加上有前科，所以新建的反应才会这么厉害。他们两个闲聊的这个空档，新建拿了胃药过来让傅志吃了，然后又盯着他吃了半块吐司才满意的点头，拉了旁边的椅子坐下。看着钱真，新建的语气变得严肃了一些。 我们之前去见了处长。 他对面的人没说话，在等他的下文。 处长把始末跟我们讲明了，我已经申请成立了专案组，想问问看你的意见。 钱真扬眉， 意见？什么意思？ 处长提供给我们的信息，我没有把握这案子最后会是一个什么结果，所以想让你考虑清楚。 不是新建对钱真没有信心，只是庄一伟现在这样，每个人都得有一个觉悟。然后钱真只是笑了一下。 哼，你们这是在警告我？ 新建摇了摇头，他的表情很认真，甚至显得很压抑。 大概是感染到了他这种态度，钱真也慢慢的敛起了眉。 哼，从穿上这身衣服，危险也好，憋屈也好，我都已经当饭吃了，就没想过要舒舒服服的过日子。为了这个案子，庄一伟现在躺在医院里，我既然是他搭档，就会替他查到底。这案子就算你们不查，我都会想尽办法的查下去，哪怕是最后落个因公殉职，这笔账我也要算清楚。 最后两句话说的几乎咬牙切齿，千真的眼眶发红，右手用力地攥着。没有人能体会他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，晚上不能闭眼，白天不能停下来休息，以前的很多事就跟造反一样翻江倒海地往脑子里涌，止都止不住。庄一伟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显山不漏水的脾气，让他恨得牙都要咬碎了。奈何罪魁祸首躺在那里一动都不动，他纵然是有一肚子的火气也发不出来。新建看着钱真这样，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皱了下眉，然后点头， 好，那我把现在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你。 傅志在旁边一直就是沉默的听，偶尔钱真和新建针对某些细节问题研究起来，他也是靠在旁边不接话，一直到说的差不多了，钱真才站起来。 行，那关于郭淮那边的事儿，我去查，其他的我会想办法。 我明天会跟院里正式报告这个案子，可能的话，把你这段时间直接安排在专案组里。 新建也站起来要送他。傅志一直到两人走到门口了，才开口叫住了钱真。等到对方回头，他笑了笑， 你自己多注意安全。 毕竟这案子现在是如履薄冰，没人能预料还会发生什么。钱真点了下头， 你们也是。 然后就转身下楼了。新建关上门，看着傅志有点发愣地盯着沙发角不出声，他走过去摸了一下对方的头发。 怎么了？ 你还记得上次你要我答应你的事吗？ 是那天在雨里新建要求他做的承诺。新建挑了一下眉， 当然记得， 那个约定还要负责。 负责？ 没等新建把话说完，傅志拉着他撞在自己身上，没怎么用力地揽住对方，类似叹息一样的在他耳边说明， 你要答应我，你也不能先我一步放弃，无论什么环境可以无畏地去面对所有未知的压力，但是前提是必须是两个人一起。 新建因为姿势的关系一怔，竟然没能站起来。他先是怔了一下，然后扬起嘴角，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， 好，我答应你，为了彼此保重自己。 第二天到了院里，新建第一时间去做了汇报，因为案件是由他直接负责的，他去提讯处长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，规矩上他必须要随时跟检察长汇报进度。昨天晚上他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把所有的资料整合了一下，足足四个卷宗，哪怕是一些没有实质证据的疑点也一并做了整合，但是他提交的卷宗并没有正本。检察长看到的时候皱了下眉， 全是复印件。 因为之前丢失过几次原件，所以这次在呈交法院之前我都会一直用复印件。 新建的态度很坚决。检察长合上卷宗看了他一眼， 这案子你准备怎么往下走？ 先从季兰和常威入手。 现在这个阶段新建不想说太多，而他语带保留的回答显然让检察长的脸色有些难看。他上下审视了新建半天，然后带着几分严肃的交代， 新建，这个案子既然我交给你了，就是让你放手去查，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我相信很多事情你们处长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心里要有数。 虽然立案是已经立了，但是能查得多深谁也不知道，这种类型的案子会引起上面的关注是必然。现在之所以没有人出面，也是因为时期有些太敏感，又或者时候还没到，真到了各方面压力都下来的时候， 新建的日子会很难熬。检察长看着新建一脸不为所动的表情，最后补了一句， 你是你们处长子建给我的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 一句子建让站在他对面的新建脸色一变，然后他拿过被签了字的卷宗，郑重其事地点点头， 我会竭尽全力。